的生活，我看见城市里有不同的颜色，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

堆积着无暇，我看着人在闭上爱舍得放不下， 这风景如画，指甲和你泡的茶，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 管它风沙，管它风沙，我一样知道你爱。管它风怎么刮，管雨又怎么下。有的我就原来不潇洒，不再不受一直记得。爱闪着泪光，为你我会。 这风景如画。 吃点土，嘿，吃土，土，嘿， 都是当局者迷，人物关系我要数一数，七大姑八大姨，还有隔壁老王的演出。

Feeling me, money cover. All you got is greed. Can you run around me? Yeah. Please call me TAO. 其实你不想也得叫我 TAO。要跟我说废话，别来还是去找家长吧。我时间实在太宝贵，不能浪费。I'm busy boy, my bike. 卡太多，影响为 trouble by SL。全球流行 app carport Who sing go easy Yeah, ask every part of 想过这样的生活我建议可以买 lotto 别说我骄傲我从来没骄傲记忆的零花钱在口袋里也没骄傲请你们看清时代 Yes, it's passy 在袋里那么多的 rap 就这首值得骄傲 La la我是但住在部门的我地下作品都没出废话就是脏话说我 rap 不走位的人那些跟风黑我的人下来继续听歌你们每次可有我创造的狗带好感 That's my rapping in your city so freaking 每一个人听到我的 flow That's my king call 天生带有穿透力的声音 Do you like it? 这首歌必定会成效歌手 However you like it Oh my god waiter Can I take my order before Let me know the car Play out here some people I'm a lover Seven better from yeah, yeah.Apple 软体去下一个地方度假，好吧，别羡慕，不是谁都可以成为像我这样特别的人，太多光说不做的人，或者说你永远别去做的不切实际的人。我想几个字就拿起手中的笔 ，Michelangelo 一样的艺术的天分。如果你想来笔，先把你弄掉。啊都样样出彩真的是 fantasy 不是 rapping thinking 还是演技就是这么的有出息去哪都是 VIP 但我尊重每一个人你不懂 just never but the fantasy got the got the mind 现在跟着这个节奏点奏吧跟着音乐拍手吧还想再听两口吗那你就单曲循环吧现在跟着这个节奏点奏吧跟着音乐拍手吧还想再听两口吗那你就单曲循环吧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马，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亲亲一家，咖喱咖喱啦，咖喱咖喱，香蕉木瓜，榴莲炒炒配香茶。 咖喱咖喱，夜市酒吧，热情奔放花。 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d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依旧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吧，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